只想好好好好来爱你，心疼你如心疼自己。你心里明白我对你的爱，为何还要选择离开？如果不爱我，就请告诉我，什么？是不是分手？